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5章国王十字车站第113集。 哈利面朝下躺着，聆听着一片寂静，他完全是一个人，没有人在看他，周围没有别人，他不能十分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这里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又也许根本没过一会儿，他意识到自己肯定存在，肯定不只是脱离了肉体的思绪，因为他躺在，绝对是躺在某个东西的表面，因为他是有触觉的，而他身下的那个东西也是存在的。刚得出这个结论，哈利几乎立刻意识到自己浑身赤裸，他相信这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便不觉得难为情，只是有点好奇。他有触觉，便想知道是不是还有视觉。他试着睁了睁眼，发现自己还有眼睛。他躺在明亮的薄雾里，但跟他以前见过的雾不一样，不是周围的景物都笼罩在云雾般的蒸汽中，而是这些云雾般的蒸汽还没有形成周围的景物。他所躺的地面似乎是白色的，不热也不冷，只是一种存在，一个平坦空旷的所在。他坐了起来，身体好像没有受伤，他摸摸脸，眼镜没有了。一种声音从周围未成形的虚无中传到了他的耳朵里，某个东西不断拍打摆动和挣扎发出的细小的撞击声，这声音令人心生怜悯，同时又有些粗鄙猥琐。他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似乎在偷听什么隐秘而可耻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他才希望自己穿着衣服。这个念头刚在脑海里形成，不远处就出现了一件长袍。他拿过来穿在身上，长袍柔软、干净、暖乎乎的。多么奇特，他就那样出现了，他刚冒出这个念头。他站了起来，环顾四周。他是在一间很大的有求必应屋里吗？他越看越发现可看的东西很多。一个巨大的圆形玻璃屋顶在他头顶高处的阳光里闪闪发亮。也许这是个宫殿。四下里一片静谧凝滞，只有那古怪的撞击声和呜咽声从近旁的薄雾中传来。哈利在原地慢慢转身，周围的景物似乎在眼前幻化出来。一大片辽阔的空间，明亮洁净，一个比大礼堂大得多的大厅，上面是那个明净的玻璃圆顶。大厅里空空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除了他缩了一下，他看见了那个发出声音的东西。那东西的形状是个光身子的小孩，蜷缩在地上，红红的皮肤很粗糙，看着像被剥了一层皮，瑟瑟发抖地躺在一个座位下面，被人丢弃了，被人胡乱地塞在那里，正在挣扎着呼吸。哈利很害怕，那东西虽然娇小羸弱还受了伤，他却不愿意靠近它。不过他还是一点点地挪了过去，随时准备抽身而退。很快他就近到能碰到他了，但他没有勇气这么做。他觉得自己像个懦夫，他应该去安慰他，可是那东西令他反感。 你帮不了。 哈利猛地转过身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正朝他走来，他腰板挺直，脚步轻快，穿着一件飘逸的深蓝色长袍。 哈利， 他张开怀抱，两只手都白白的，完好无损。 你这个出色的孩子，你这个勇敢的男子汉，我们走一走吧。 邓布利多大步离开了躺在那里呜咽的被剥去一层皮的小孩，哈利晕头晕脑地跟了上去。邓布利多领头走向两把椅子，他们在高高的闪闪发亮的屋顶下放着，和他们有一段距离。哈利先前没有发现，邓布利多在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哈利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，呆呆地望着老校长的脸。邓布利多长长的银白色头发和胡子，半月形眼镜后面那双犀利的蓝眼睛，那个弯鼻子， 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一样。然而， 可是你死了呀， 哈利说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淡淡地说。 那么我也死了。 邓布利多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。 这倒是个问题，对吗？总的来说，亲爱的孩子，我认为没有。 两人对视着，老人仍然笑眯眯的。 没有？ 哈利问。 没有， 邓布利多说。 可是， 哈利本能地用手去摸那道闪电型伤疤，伤疤似乎不在了。 可是，我应该已经死了，我没有抵抗，我就打算让他杀死我。 我想，就因为这个， 邓布利多说， 才使整个事情有了变化。 快乐像光，像火一样，从邓布利多身上散发出来。哈利从没见过老人这样纯粹，这样明显的快慰。 说详细些吧， 哈利说。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他旋弄着两个大拇指。 我让他杀死我， 哈利说。 不是吗？ 是的， 邓布利多点点头。 接着说。 这样，他在我体内的那部分灵魂。 邓布利多的头点得更起劲儿了，脸上带着鼓励的笑容。他催哈利继续往下说。 他消失了。 对， 邓布利多说。 是的，他把他给毁了。你的灵魂完整了，完全属于你自己了，哈利。 可是， 哈利扭头看了看那边椅子下面发抖的受伤的小生命。 那是什么，教授？ 是我们都无能为力的一种东西， 邓布利多说。 可是如果伏地魔用了杀戮咒， 哈利又问， 这次又没人替我去死，我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 我认为你是知道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回想一下，想想他因为无知、贪婪和残酷所做的事情。 哈利思索着，他让目光掠过周围的景物。如果他坐的地方真是一座宫殿，那也是一座奇怪的宫殿。到处摆放着一些成排的椅子，竖着一些栏杆，但除了他、邓布利多和椅子底下那个发育不良的生命外，没有别的生灵。接着，毫不费力的答案轻松地涌到了他的唇边。 他取了我的血， 哈利说。 完全正确， 邓布利多说。 他取了你的血，用它塑造他的血肉之躯。你的血在他的血管里流淌，哈利。莉莉的咒语存在于你们俩体内。只要他不死，你的生命也不会终止。 只要他活着，我就活着。可是我以为是倒过来的。我以为我们俩都必须死掉，不是吗？或者这实际上是一码事。 身后那个痛苦的生命不断呜咽碰撞，哈利心神不宁，又扭头看了一眼。 你真的认为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？ 无济于事。 那就再详细说说， 哈利说。邓布利多笑了。 哈利，你是第七个魂器，是他无意间制造的。他把自己的灵魂弄得极不稳定。当他犯下那些可怕的罪行，谋杀你的父母并试图杀害一个孩子时，他的灵魂就分裂了。但是，从那屋里逃脱的比他自己知道的还少。他不仅留下了自己的身体，他自己的一部分还附着在你。 那个遭毒手却大难不死的孩子身上。可悲啊，他始终一知半解，哈利，伏地魔对于他不看重的东西从不花功夫去理解。关于家养小精灵和童话传说，关于爱、忠诚和纯洁，伏地魔一无所知，一无所知。其实他们都具有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，一种超越任何魔法的力量，但他始终没有领会这个事实。他取了你的血，相信这会使他变得强大。他摄取了一小部分你母亲为你而死时留下的咒语，他的身体使你母亲的牺牲护符不会消亡。只要那个咒语还存在，你就不会死。伏地魔对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不会消失。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看着哈利，哈利只是呆呆地瞪着他。 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。 我猜的，但我的猜测一般都差不到哪儿去。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，然后他们默默地坐了似乎许久，身后的那个生命还在呜咽颤抖。 还有， 哈利说， 还有呢，为什么我的魔杖击败了他借来的那个魔杖？ 至于那个，我也不能肯定。 那就猜一猜吧， 哈利说。邓布利多朗声笑了起来。 你必须明白的是，哈利，你和伏地魔共同游历了迄今无人知晓、无人涉足的魔法领域。我认为事情经过是下面这样的，他没有先例，我想也没有一个魔杖制作人能够预知或向伏地魔解释。你已经知道了，伏地魔在恢复人形时无意中使你们之间的联系增加了一倍，当时他灵魂的一部分仍然附着在你身上，而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，又将你母亲牺牲护符的一部分摄入了他的体内。他如果明白那种牺牲护符的可怕力量，也许就不敢触碰你的鲜血。不过呢，他要能够明白这一点，就不可能是伏地魔了，也就不会去杀人了。伏地魔加强了这种双重联系，把你们俩的命运紧紧地缠绕在一起，比历史上任何两个物事间的联系都要紧密。然后他用一根与你的魔杖同心的魔杖来攻击你，于是我们都知道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两根魔杖心的反应出乎伏地魔的预料，他根本不知道你的杖心跟他的是孪生的。那天夜里他比你更害怕，哈利，你已经承认甚至欣然接受了死亡的可能，这是伏地魔怎么也做不到的。你的勇气赢了，你的魔杖打败了他的。在这同时，这两根魔杖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反映出两个主人之间的关系。我相信那天夜里 你的魔杖吸收了伏地魔那根魔杖的一些力量和品质，也就是说，它包含了伏地魔本人的一点东西，所以他追你时，你的魔杖认出了他，认出了这个既是同源又是死敌的人，他就把伏地魔自己的一些魔法回吐到他身上。这些魔法比卢修斯魔杖的力量要强大得多。现在，你那根魔杖的力量中，既有你过人的勇气，又有伏地魔本人的致命法力。相比之下，卢修斯马尔福那根可怜的小木棍儿，还有什么戏呢？ 既然我的魔杖这么厉害，赫米又怎么能把它折断呢？ 哈利问。 我亲爱的孩子，它的惊人效果只是针对伏地魔的，因为它极为草率地篡改了最深奥的魔法规则。只有针对它的时候，那根魔杖才表现得异常强势，其他时候它只是跟别的魔杖一样，不过确实是根好魔杖，这我相信。 邓布利多和蔼地说。